ChinesePod.com 喂，你好，我要叫外卖。 你要吃什么？ 给我一个宫保鸡丁，一个麻婆豆腐，一个鱼香肉丝。哎，你们菜的分量怎么样？ 挺大的，肯定够吃。你要吃辣吗？ 多放一点辣，但是要少放油，还有千万不要放味精。 好的。要素菜和主食吗？ 炒青菜吧。你们有饺子吗？ 有的，一份十个。你要什么馅儿的？ 猪肉白菜馅儿的，给我两份吧。好了，就这些，一共多少钱？ 我算一下，一共是60块。 大概多久能送到？ 半个小时左右。你的地址是？ 中华花园6号楼503。哎，麻烦少放油，别放味精。 知道了，半小时后送到，再见。